住脚步，轻声走向你身旁。思念的光透了青春，你白色的唇沿洒在儿时的床。乔木，九九沉沉，朝朝暮暮，聚散有时，生死荣枯。就是幸福，不要问谁是谁的衣服，开始了就不会结束。聚散有